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7月15日，专家委员会建议批准伏必泰储存期延长至一个月。 政府就打击起底修订条例草案下周三立法会首读， 立法会通过修订议事规则。 英国将香港列为绿色名单，下周一起入境不用隔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来到7月15号，你听的是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你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呢收听收看，欢迎你们各位的观众听众。有关于立法会昨天就通过了修订议事规则的决议案，内容方面除了是有涉及议员的一些衣饰，即是说他们要穿一些商务衣饰、一些衣服、饰物等等，会议期间展示一些物件都是只可以在他们发言的时候解释他们的发言论点而展示的。另外过往一些规程问题，今次也有涉及到，就是如果立法会主席认为提出规程问题是那个问题是属于一个滥用程序的话，主席是可以是决定几时和怎样去处理这个规程问题的。讲的就是如果主席认为那个规程问题是滥用的话，都可以有一個酌情權去決定幾時同埋點樣處理嘅。另外一項嘅修訂咧，都值得大家留意嘅，就係喺一個委員會嘅人數上面咧，就會設咗一個上限。過往係冇上限嘅，咁而家咧修訂之後咧，事務委員會咧就上限咧設喺20个啦，法案委員會咧上限係設喺15个嘅。咁喺新機制之下咧，議員咧就可以咧係組呢個名單。咁啊，组到名单嘅话咧，即系话佢哋可以咧拎到达某一个嘅人数咧，有一个名单就可以拎到指定配额咧入到呢个委员会，而每个议员咧入去事务委员会嘅数目咧都有限制嘅。而家就话最多可以同时做6个嘅事务委员会入到去嘅。嗱，呢个限制咧究竟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对于一啲想参与更加多唔同委员会嘅议员，会唔会限制上面多咗咧？咁嗱，如果合组名单可以拎到指定配额入到去委员会做委员嘅话，对于一啲单头即系独立议员嚟讲，要入一啲心仪嘅委员会嘅机会系咪又会细咗咧？相反而言，对一啲党派尤其系大党嚟讲，又会唔会系有利一啲咧？咁有啲咁嘅讲法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讲下你又点睇？我哋电话旁边又请嚟一位嘉宾，有立法会议事规则委员会主席谢伟俊。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大家好，早晨。 早晨，谢伟俊，讲下头先讲到嗰一点啊，关于就系委员会人数设上限啦，同埋每个议员入去委员会嘅数目咧都设上限呢一个修订嘅。点解议事规则委员会有呢项修订咧？讲下先呢个。 参考翻外国绝大多数嘅议会咧，基本上都系。委員會的數目咧就人數咧就唔會太多嘅，咁啊都上嘅所謂一個可以有效操作嘅數字咧，例如話10个啊、20个之內，好少好似香港咁咧，曾經試過一啲嘅比較有爭議性嘅委員會咧，譬如法案委員會啊，或者一啲嘅事務委員會咧，去到成50-60人都有嘅，咁變咗咧根本係一窩蜂大家去鬥霸凳仔、鬥霸位咧，去希望可以喺投票嗰陣時投票贏對家咁，而唔係咧，即係一個有效操作嘅可能性喺度。咁甚至有時咧，開始會咧2个钟头內咧，連講嘢都冇得講，因為太多人排隊。 嗯， 咁呢種做法咧，就根本就唔係委員會本身一個定義，係應該一個所謂 task force， 一個有效嘅工作小組咁樣。 嗯， 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嚟緊如果係有90位議員嘅話咧，咁恐怕我哋需要係都將香港呢個情況咧係執翻。好少少，等大家可以有效操作啦。咁今次呢一個決定，除咗委員會個上限15-20之外咧，當然都每議員咧都希望唔好參加太多委員會，因為睇翻外國嘅議會又係啦，即係好通常呢啲咁嘅議員嘅出席嘅委員會都係1-2个到嘅，但香港咧就以往冇限制嘅。 咁頭先 重要嘅，例如嚇，請講下。 啊，頭先講到話，即係過往一啲比較爭議啲嘅話，大家關心啲嘅，譬如法案委員會嗰啲，都可能講到係幾十人啦，50-60人嘅議員入咗去參加啦。咁而家就定到話法案委員會個頂啊，個上限都係去到15个喎。嗰個係點樣定出嚟嘅咧？或者會唔會一壓壓得太多咧？又 首先係剛才提過就關於個有效操作啦。咁我哋譬如見到今次其實嗰、那個。 完善選舉制度咧，都係其中一個例子咧。我哋係有十零個十五個嘅委員啦。咁全程咧就一個好密集式嘅審議工作啦，大家都好勤力去做咧，個效果就係非常之好嘅，有效之餘咧，個質素咧同官員嘅溝通啊，同埋有關嘅問題嘅指出咧，都係比較好多其他委員會咧，表面上好多委員，但實質上咧，往往開會嘅可能三兩個，甚至有時得翻一主席一個對住一個委員，咁呢啲以往咧就嘅做法，大家都係希望可以霸咗個位置先，霸咗個票先，到真係做嘢嗰陣時候就唔見曬人咧，咁係好唔同嘅。咁呢個制度希望新嘅制度改革之後咧，大家會真係去實事求是，認認真真咁去做，覺得真係有貢獻、有興趣先入。如果唔係就唔好咧，就掛個名就算數咁樣。 嗱頭先都講到啦，話每個議員入去譬如事務委員會嘅數目都有限制到嘅。但係呢個咧，我就諗啦，點解唔係啲議員自己去按住自己嘅能力啊，自己嘅工作時間分配去決定，而係好似定咗一定要最多六個咁樣咧？即係其實大家都應該有一個能力去自己管理成個時間同工作噶嘛，係咪咧？ 係啊，我哋按翻即係操作經驗咧，通常如果有即係大約有四個至六個嘅委員，以往不嬲咁多屆咧，都係比較多傾向呢個數字嘅，係啱啱過咗嘅一屆至兩屆咧，為咗爭奪主席、副主席嘅位置咧，於是雙方嘅主要陣營咧就所謂叫搏命搭馬啦，即係把曬啲人落個委員會度。主要都係希望第一次去開會嘅時候投票投贏咗個主席位翻嚟，而係之後咧就大家都爭相係退席。根本就唔參與，又或者咧，根本係掛個名就自開會都係輕輕開開多到就走咁。咁呢種現象係唔值得鼓勵嘅。我哋希望亦都趁機會咧，可以係試下撥亂反正，改好呢個做法。 但一方面有呢個情況，會唔會另一方面就有啲真係可能好有心有力嘅，好想即係參與多啲，或者有投票權喺唔同嘅事務委員會嘅議員，就少咗一啲投票權嘅機會咧？ 我哋要作一個平衡咧，做議員就唔係淨係攞票攞權力嘅，做議員就除咗話發言，像發言咧亦都完全係冇阻礙，因為任何議員咧，只要對任何委員會嘅題目有興趣咧，都可以隨時出席、隨時發言嘅。只不過分別咧就係委員會嘅數字咧，有登記做委員嘅有即係係委員嘅先可以投票啦，唔係委員就唔可以投票。咁但係呢個大家都明白到咧，係事務委員會咧，其實好多時都係講一啲政策嘅。咁正如我哋呢一屆，譬如話已經去咗四年幾五年啦，係絕少甚至未試過咧，係委員會裏面需要係投票去決定一啲政策上嘅方向。咁而就算法案委員會相對嚟講比較重要啲，有法律效應嘅，都係咧最關鍵嘅時候，都係喺翻大會開會嘅時候咧，可以係就有關嘅法案咧，係動議一啲修正案啦，可以係去辯論啦，可以甚至可以投票先。所以如果真正話係要影響嗰、那個法案委員會啊，或者事務委員會咧，其實都係去到一個後嘅階段，比較重要啲。而喺一個 working group 一個工作小組階段咧，其實係唔需要咧太多人參加，都唔適合太多人參加。 但係因為我見到啲議員都話好似變相削咗佢哋嘅投票權，同埋講到議員投票其實都係一個基本權利嚟噶嘛，係嘛？ 係啊，當然我哋希望每個議員都每一個事項都好熟悉，都有權可以講嘢、可以投票，但事實上唔係。而事實上咧，好多時我。你所講嘅好多議員都係其中我哋個別一兩位議員咧有呢個睇法，絕大多數嘅委員咧都議員咧都覺得咧，我哋適合一個喺議員嘅發言權啊、議員嘅投票權同埋議會嘅有效運作方面作出一個適當嘅平衡。咁今次嘅修正案就正正係針對呢個平衡去做，而並不是咧係想話所謂保留每一位議員嘅所謂權利。而大家都應該清楚知道咧，我哋基本法咧所賦予嘅立法會嘅權力咧，都係賦予立法會整體嘅權力。而並不是係保障或者賦予每一位議員嘅本身嘅權力。咁呢個個案咧，我哋都好多個個案咧，去到終審庭咧，包括啲梁國雄案件啊，都清楚講明咧，就算連發言權本身都唔係每一位議員咧，一定要擔保你每一次個議會每個大會都一定有一次發言權嘅，基本上都係一個整體上嘅一個權力嚟。 但如果喺事務委員會或者法案委員會唔提一啲即係比較技術上層面嘅意見，去到大會先至提一啲嘅修訂嗰陣，會唔會仲太遲或者耽誤，令到個效率更加慢咧？ 作為議員咧，要提意見咧，非常之多機會嘅。委員會裏邊當然可以參與啦，亦都可以係唔係委員身份可以出席去發表意見啦，亦都可以隨時咧同官員咧溝通啦，書面嘅口頭上嘅質詢啊， 都係可以做到咧。甚或咧係任何時間，只要打俾個俾官員，一個政策局嘅任何局長咧，佢一定會咧係好有效地積極地去回應。所以根本就唔愁冇機會去發表意見，或者係甚至乎做更加多嘅工作。 另外我见到今次就一个叫新机制咧，就系、分配委员嗰度咧，就话可以有一个互相协调啊，组成名单嘅机制嚟嘅。呢个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因为就咁听落系有少少复杂嘅。 我哋简单嚟讲咧，都以往都有做开嘅，就系、我哋以往每一次立法会要派议员咧去海外采访嘅时候咧，由于人数多而可能个名额少咧，都系用呢个机制。基本上咧就系、一个配额制。例如話今次咁，如有五個或者六個委員或者議員咧，就可以係選擇組成一隊咧，就如果有呢個人數咧，依馬上有一個配額噶啦。咁如果大黨固之然簡單啦，譬如民建聯咁，佢哋本身十幾個議員咁，至多而就攞到兩三個位噶啦，兩個起碼啦嚇。但其他如果係單頭，好似我嗰啲咁咧，或者我田北辰議員呢啲咁多年嚟都係單頭嗰啲咧，我哋就可能要自己咧係做一隊，係我哋係譬如有五六個人咧，係比較志同道合啲嘅，我哋議會對面都有啲嘅，即係獨立嘅組合嘅。咁佢咪可以由大家互相協商個位出嚟咯？萬一真係完全係即係lone wolf 嚟嘅，所謂獨狼嗰啲嚇，完全唔中意同人哋傾偈啊，唔中意同人哋組隊嘅，佢都可以咧加入一個所謂叫做剩餘嘅名額嘅個 pool 裏邊啦。咁係可以個所謂叫超額名單啦。咁喺裏邊咧就會有所有呢啲走落單咗嘅議員咧喺裏邊咧，如果有都可以係按一個所謂抽籤嘅方式咧，係揀出嚟。咁可能亦都當然，如果係參加咗嘅委員會比較少嘅委員咧，會有優先權啦咁樣。 但喺組成嗰度會唔會即係比較複雜咧？譬如頭先講話啲單頭嘅議員，佢哋可能要大家興趣好唔同喎。如果唔係大家興趣好一樣，都想入類似或者同一個委員會嘅時候，就會爭噶咯。就算有名額嘅時候都。 是啊，所以我哋一个超额名单就俾大家喺嗰里边咧。如果真系按优先次序啦，如果冇嘅话，咪按呢个投票权出嚟咯。咁当然咧，操作上系会比以往复杂咗嘅，秘书处工作多咗嘅。但系为咗要改善一个情况咧，我哋都可以即管试下点样行啦。咁初初可能甚至有啲混乱添嘅，但系我哋有信心咧，咁样做法咧系比较更加公平同埋平衡添。 但会唔会就系即系变咗变相？即系有啲人嘅讲法就系话啊，可能大党就着数一啲，单头议员就冇咁着数喺入委员会方面。 操作上会复杂咗，因为大党佢自己协商咗两三个委员咧，其他单头嗰啲可能就要睇一视乎有关嘅委员会咧，系咪啲真系哇个个都争崩头想入嘅，定还是根本好多时咧你想入咪入咯，欢迎咁。如果係嗰啲比較難入嗰啲，咪到時睇下究竟同埋即係個會唔會係有機會組到黨啦，自己組到一個組合啦，同埋有冇機會抽到啦？就算唔係嘅話咧，都係可以每一年咧有新嘅機會。咁所以基本上即係正如我剛才所講咧，要參加議會要工作要服務市民咧，其實大把機會嘅。 我見今次就話個新機制都係確保委員會嘅委員組合咧，可以反映即係各個政治黨派嘅相對實力。呢個係點解要除咗喺個即係大嘅畫面啦，大會入邊反映之外，推到細嘅委員會、事務委員會都要咁樣反映咧，而唔係睇個議員嗰個工作能力或者時間咧？ 這個可能亦都係政治上嘅現實同埋嗰個所謂習慣啦。基本上睇翻其他全世界嘅國會都係噶啦。如果你有大黨嘅話，你相對多嘅理論上原則上咧，一個黨派咧就應該相同嘅政治連到埋一齊。咁所以咧，如果有個大黨咁多人嘅話咧，意思就係嗰人嗰已經係相對多嘅人，係一種相同嘅政治理念啦。咁只不然喺個操作上反映出多少少出嚟咧。至於獨立嘅話咧，由於佢哋本身可能好似我咁啦，我哋可能係鋪鋪清嘅，我哋每一件事都有或者睇翻嗰件事嘅優劣先作決定，我哋可能冇一個咁明確嘅一個偏向嘅，咁咪可以更加靈活啲去處理呢個問題，或者呢個選擇或者呢個立場咯。 你日後如果係根據呢個機制真係要組成嘅話，你覺得有冇困難咧？你自己？ 我覺得完全冇困難，因為其實如果大家真係有效去工作嘅話咧。我睇翻我以往經驗咧，最早第一屆立法會嘅時候咧，基本上都係四個委員會嘅事務委員會裏面做嘅啫。咁就參加嘅時間好長嘅，就唔係淨係掛個名做個委員，而係真係坐足啲會啊，聽足曬啲意見啊，互相交流。咁呢個有效好多嘅。 OK， 好啊，唔該曬謝偉俊。謝偉俊咧就係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嚟嘅。就住講緊修訂議事規則，又請多位嘉賓先。有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早晨。 早晨，你好，早晨。 早晨，鄭松泰，講下點睇今次議事規則嘅修訂，講到包括話限咗一啲議員六個嘅最多喺事務委員會嗰度，點睇呢個？ 我諗咧呢一個嘅修訂咧，係對於所謂即係單口議員啦，或者係即係少數派議員咧，係非常不利嘅。嗰、那個唔係話單純係咪話令到佢哋即係話即係其實好似我自己咁啦，係響即係如果嚟緊呢一屆真係會仲喺個立法會嘅時間嘅話咧，有所即係響嗰個參與事務委員會上面個限制。嗰、那個限制咧唔係話單純嘅，就係究竟你係有邊幾個事務委員會要加入。但亦都係受制於嘅，就係話可能你嗰個嘅選舉組別嘅問題。譬如舉例嘅就係你直選嘅議員，咁可能嘅就係話你揀嗰啲嘅事務委員會係相對比較接近民生嘅。咁但你限咗六個嘅時間嘅話咧，就會變成嘅就係、是，喂嗰、那個就真係有一種好似係階級之別啦。即係譬如如果你係草根或者係即面向草根選民啦，即係或者大眾市民啦，嘅直選議員。咁你可能揀嘅真係係房屋啊、交通啊、福利啊、衞生等等啲相對直接嘅民生嘅議題啦。咁係咪即係等同於你係即係必須係要放棄嘅，就係話喺金融啊、司法啊，甚至係保安事務委員會嗰啲嘅議題咧？咁我諗呢一個就唔能夠話單純嘅，就係話你有所關心嘅話，你又即係有啲特別議題你可以去參與會議，唔係單純係咁諗咯。嗰、那個反而係會令到我諗即係成個立法會嗰個嘅階級之別係更加明顯咯。 但係從個現實上，一個議員啊，參唔參加到，或者係咪真係全心投入到咁多個委員會嘅工作咧？ 我諗其實作為一個即係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咧，有兩個最主要嘅權力啦，係我覺得係即係我哋唔能夠係每一個立法會員都係即係你可以去事務委員會咁參與就係嘅。譬如舉例，就住一啲嘅特別或者突發嘅事。你作為委員嘅話，你要求召開一啲相關嘅特別會議咧，嗰、那個係一個權力嚟嘅。即係譬如舉例，單純以為最近期即係鬧得熱烘烘嘅高官去打邊爐嘅事件咁，咁你唔係保安事務委員會相關嘅委員嘅話，你點會係有一個權力去提出一啲嘅即係特別嘅質詢咧？咁呢個其一啦。第二嘅就係話，亦都雖然喺個會議上面你係可以提出一啲嘅議案，但你非委員嘅話你就冇權投票啦。咁個其實等同於限制咗議員表態嘅機會咯。 咁頭先見到即係有啲講法都話咧，希望今次修訂可以提升成個效率啦。你覺得有冇可以咁樣做到咧？限制咗議員參加委員會人數嘅數目之後， 我個批評都係咧，即係嗰個係一個削足就嚟嘅做法啦。即係你嗰個議員嘅人數增加咗係嘅，咁但係問題嘅就係話正係因為人數增加咗嘅話，反而我哋係需要更加多嘅時間係去即係盡量係涵蓋大部分90位嗰個議員嘅意見。就並唔係話要將嗰個嘅即係人數限制喺嗰個嘅數量上，我諗同埋特別咧，即係大家喺嗰個焦點上咧會關注事務委員會啦。但係我覺得更大嘅傷害係法案委員會，因為法案委員會嘅話，嗰、那個係一個直接嘅法律效力嚟嘅，而且咧就係佢而家呢個限咧係15人，咁但係其實相關即係譬如係立一條比較廣泛爭議大嘅法律咯，佢係涉及係真係成個香港不同層面嘅人嘅，譬如舉例，仲有嚟緊可能係會做垃圾徵費，咁關於垃圾徵費嘅話，嗰、那個唔係話單純係普羅市民喺屋企用膠袋使唔使嗰個即係、就是、一個月可能多幾十蚊嗰個問題喎，而係去到連食肆啦即係會唔會係喺食肆嗰個部分嘅話，因為垃圾徵費都會受到係一個重大嘅打擊咧咁。咁嗰啲其實你應該喺嗰個嘅即係叫相關議案上咧，係會容許更多嘅即係委員入去嗰個法案委員會去討論嘅。咁但係你而家限咗15人嘅話，咁雖然話上到大會嘅時間你可以補充嘅，但而家大會已經限制到嗰發言得5分鐘，咁你點樣能夠話嗰個係唔會受到影響咧？尤其係一條法例嘅制定嘅時間。 但係整體嚟講咧，限咗人數，頭先都聽到謝偉俊講啦，佢話其實你發表意見又可以好多渠道啦，亦都講到一點就係話外國部分嘅議會喺一啲嘅委員會上面都係有限人數，唔會好似香港咁樣冇限制嘅，所以先有呢個咁嘅修訂，點睇咧？ 咁主要我都係強調睇翻我哋自己啦，咁我哋一個有香港特色嘅選舉制度嚟。即既然佢係一個有香港特色嘅選舉制度嘅話，咁就必須喺嗰個選舉制度裏面點樣體現到，就係話即係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咁但係同一時間就係佢喺一國兩制底下嘅話，點樣能夠係即係突顯到一國嘅特色，就唔係話單純嘅就係你用外國去比，咁我覺得就係話你話點樣突顯到一國特色嘅就係你即係最少喺所謂嗰、那個。 就住少數弱勢社群，甚至嘅就係一啲比較，我認為嘅就係會令到可能所謂國家丟面嘅一啲話題，房屋啦、貧窮啦等等，你應該係相關嗰啲課題係能夠盡量將少數裡面嘅少數嘅聲音帶入議會嘅，就唔係話你外國都係咁，外國都有咁嘅限制咧，咁我覺得咁比係冇意思嘅。唔通我一句嘅就係、是、結論就係、是，咁外國人睇下一個民主選舉啦，咁你用啲嚟比喎，即係去到呢個時間咁樣講呢啲説話，其實我覺得就即係意義不大嘅。 Okay. 有半分鐘到啦，我就想問一下，即係而家有一個叫做即係分配職位嘅一個機制咧，你覺得作為如果真係日後做一個繼續做一個單頭議員嘅時候，入到呢啲委員會要分組難唔難咧？ 咁當然絕對係難啦，因為事實上即係我去選擇嘅話，亦都咁講，你作為直選議員嘅話，咁我相信佢唔係單純係所謂即係民主派嗰個意見嚟嘅。你而家反對派嘅議員都難做噶，咁你要一啲建制派嘅議員下落到去地區做直選議員嘅話，喂，對佢嚟講可能嗰啲下難工作嚟。 OK， 即係咩為之下難工作咧？係咪？係啊，咁唔通你坐金融服務界，梗係相對舒服啲㗎。咁你揀個事務委員會，咁你就即係下下都要去到講緊食物衛生啊， okay. 或者係一啲嗰啲問題咩？ 好啊，唔該曬鄭松泰，同你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公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规模计划，就不同的行业提出多项具体减排措施，期望到203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 55%。 在汽车行业方面，由2035年起将禁止销售全新的汽油、柴油和油电混能车。在製造業方面，生產具污染的家庭熱能產品需要支付額外成本，航空業需要強制遵守減排規定。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說，若果歐洲要達至減排的目標，有必要進行改變，期望得到大眾支持。歐盟氣候變化專員戴默曼斯承認推行計劃有難度，但是強調要履行對下一代的責任，否則會令他們失望。計劃需要得到歐盟成員國和歐洲議會批准，過程可能需時兩年。美國將撤走在阿富汗戰爭期間為美軍和聯軍部隊擔任翻譯並可能身處危險的阿富汗人。白宮發言人普薩基說，行動將在今個月最後一星期開始，形容這些都是勇敢的人，希望確保大家意識到並重視他們過去發揮的作用。路透社引述官員說，最初被撤離的大約有2500人，他們可能被安置在美國或第三國的軍事設施中，當局正處理有關人士的簽證。隨著美軍和北約部隊陸續撤走，塔利班持續在阿富汗境內推進，據報已經取得接壤巴基斯坦一個主要邊境站的控制權。西班牙憲法法院裁定，政府去年因應新型肺炎疫情而採取的嚴格封鎖措施是違憲。憲法法院以6票贊成5票反對的微弱多數，裁定限制措施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緊急狀態未能為防疫限制措施提供足夠的憲法支持。西班牙中央政府去年3月14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压制第一波疫情。当时全国几乎所有人都要遵守居家令，如非必要不得外出。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连续10日出现打斯疫，要转送圣保罗一间医院接受肠道检查，可能要接受紧急手术。博尔索纳罗星期三到首都巴西利亚的军事医院接受治疗，总统办公室后来说，

而家有一啲咧叫做所謂禁飛嘅地方，禁飛嚟香港嘅地方啊，咁就係喺有關嘅期間咧，譬如喺登機或者到香港之前當日或者之前21日咧，喺流過去到某一啲嘅地方，包括講緊而家係巴西啦、印尼啦、菲律賓啦、英國等等啦，呢啲叫做 A 一組別嘅指明地區，亦都叫做極高風險地區啦。咁就係叫做禁飛嘅，如果喺21日有一個21日嘅期係逗留過喺嗰度，喺嚟香港之前。咁早前咧喺香港01嘅報道都見到話，菲律賓駐港領事館咧就話咧同香港政府開個會，咁啊討論有關於咧即係菲律賓嘅居民啦，同埋佣工啦嚟香港往返等等呢啲事宜啊。咁佢就引述咧香港政府方面咧就話係提到初步計劃咧係俾容許一啲嘅已經接種疫苗嘅人士，包括係佣工咧由禁飛嘅國家咧飛翻嚟香港啦。咁但係強調咧係未有最終嘅定案啊。咁見到有啲報道啦，包括明報啦，就講到話正身處英國、印尼、菲律賓等等呢啲高風險地區嘅香港居民咧完成接種疫苗以及係持陰性檢測結果咧，將可以翻香港啦。咁就而家就話暫時係認可本港同埋英國嘅接種記錄嘅，呢個就係明報嘅引述一個據了解嘅報道啦。咁呢個但係係咪對於一啲即係菲律賓嘅外佣嚟講都可以有一個嘅放寬咧？呢段時間都見到好多人就話外佣入唔到嚟香港，好短缺，需求好大，成個市場而家有一個咁嘅説法嘅時候，係咪即係話部分外佣都有機會可以？嚟到香港咧，咁會舒緩得到一啲外佣市場嘅需求咧。呢段時間有冇一啲嘅市民啊，都係等緊外佣嚟香港啊，或者係如果冇辦法，佢哋飛唔到嚟，都要喺本地市場揾翻原本留喺香港嘅外佣去幫手啦。有冇啲咁嘅情況咧？都歡迎你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講下嘅。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早晨。 早晨，早晨，各位聽眾。 早晨，陳東峰，點睇之前見到菲律賓駐港領事館嘅喺香港另一個報道啦，就話係咪可以打咗針嘅一啲菲律賓嘅外佣可以嚟香港咧飛翻翻嚟咧咁？咁啊見到其實勞工及福利局咧都即係話係正係探討緊有冇一啲調校防疫措施嘅空間嘅。你自己聽到係咪都係類似咁嘅消息啊，或者點啊？ 係啊，嗱，我就尋日上次同領事館嗰邊聯絡，咁佢哋就覆咗我，即係話咧佢哋。而家最新嘅資訊就係同佢哋喺媒體發布嘅資訊咧，係基本上係一樣嘅，就係話同香港政府有開過會。其實佢哋嗰個開會咧，就每隔一至兩個月咧就會開一次，就叫做technical working group 啊，即係佢哋即係就住呢個外佣政策咧，係雙方交換意見嘅。咁當然唔係淨係菲律賓啦，係包括印尼。幾個主要嘅外佣供應嘅國家同香港入境處、勞工處開會啦。 係， 咁就如果即係佢哋引述嘅係冇即係冇錯到嘅，咁呢個我哋當即係我哋行業就當然歡迎啦。我哋之前都啱啱即係先至係公開呼籲政府要容許尤其是菲律賓或者係印尼接種疫苗之後嘅人咧，係可以優先入境。即系帮香港雇主解决一个燃眉之急。 但系而家有几多嘅外佣可以合乎呢个资格嘅咧？即系接种晒两剂嘅。 喺当地滞留啊，所谓滞留就系话已经有工作签证，但系就冇办法进入香港嘅外佣啊。菲律宾加埋印尼，即系由四月中开始停飞到而家咧，累积到差唔多5000多个啦，五千几个。咁呢5000多个咧？真正打咗疫苗咧，就到目前為止啊，即係話接種第一劑咧，就應該有20%多至30%，但係你話完成接種咧，就應該少過10%嘅，因為咧無論菲律賓就5月尾先至政府，佢哋政府先至正式通過一個決議，將打疫苗呢個優先嘅次序咧就。由嗰個工人嗰個接種疫苗嘅次序咧，由原本排行第10，就撥到去 A1，即係第一類嘅接種目標。所以咧，6月中當地嘅僱傭中介啊，或者工人咧，先至陸陸續續咧開始去做呢個接種嘅工作。咁就而家政府嗰邊都算係配合，即係只要你出示一個簽證或者僱傭合同咧。 佢就開始幫你做呢個接種嘅功夫。咁但係咧，即係六月中先開始做啦，到而家即係好多人都係即係開始做第一打第一針啦，第二針都未開始嘅嚇。 嗯，所以理論上誒，而家排咗佢哋去即係首位啦，即係叫做優先啲。 首位啦，係啦，係啦，優先接種。 係咯，咁應該頭先講話累積咗5000个等緊嚟嘅，應該可以好快打曬兩支針，係咪咁啊？ 我哋估計即係話，如果要打曬兩支咧，最快都要七月尾，甚至八月头啦。咁所以咧，第一當政府係真係開放啦，都要我估計都要八月中，因為咧打完針到你開放，佢仲有可能一啲出境嘅文件要完善啦。咁所以咧，最快我估計都係八月中。 呢、這個我見到有啲地方咧，其實而家即係去譬如新加坡咁樣啦，都話如果佢哋外佣要輸入嘅話咧，都係可以有一個新嘅做法，就係佢喺當地輸入嗰個地方嘅來源地咧，係先係做咗一啲檢疫先嘅，咁然後咧就可以減少嚟到即係譬如佢哋新加坡個例子啦，減少佢哋嚟到之後咧再做檢疫嗰啲嘅日子嘅咁樣。呢、這、一個嘅做法其實你覺得香港日後可唔可以參考咧？如果外佣翻嚟嘅時候做緊部分嘅檢疫嘅嘅程序喺當地先咁得唔得咧？又 呢個其實呢個建議之前我哋會咧，即係我哋僱人工會都曾經建議過，即係俾香港政府、俾菲律賓政府。但後屘咧就考慮到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嗰個金策嘅問題，即係話咧喺當地揾一間酒店。嗰間酒店會唔會好似香港即係有正式嘅立例管制佢呢個人員出入啊？諸如此類啦，即係唔會同其他住客混埋一齊啊，或者係嚴格控制個人員嘅出入啦。咁呢、這個當然啦，如果喺菲律賓或者印尼隔離咧，個成本理論上就點都比香港酒店嘅隔離成本係會減輕一啲嘅。咁呢個係一個可以探討嘅方向啦。 呢、這個都會再同政府提呢、這個係嘛？ 系啦， 但系头先我提到咧，有啲报章亦都讲到话啊，而家打晒两剂疫苗，又攞到呢个阴性结果，翻香港嘅嚟自高风险嘅香港居民啦，咁就研究紧系咪可以即系禁飞嗰度，俾佢哋可以翻到嚟香港啦。咁佢又见到啲报道嘅受惠者咧，都话系包括一啲打晒两针嘅香港人，以及系持有香港身份证嘅外佣。其实有几多外佣系可能有机会合资格嘅咧？又有身份证，又可以打晒两针，又系有一个嘅阴性结果等等。你觉得呢个帮到个外佣市场几多啊？ 如果要有身份證嘅咧，其實即係滯留當地咧，就唔係太多。呢度要少少解釋下。 係， 即係菲律賓印尼，我哋所講嘅滯留咗5000人咧，係有香港工作簽證。有工作簽證咧，就除非佢之前曾經喺香港做過，如果唔係咧，係我哋叫做首次嚟香港咧，係未有身份證。佢要入咗境之後咧，當然咧，佢一入咗境咧，就即刻有資格申請身份證啦。所以我哋成日稱之為準香港居民，就唔係一個正式嘅香港居民啊。即係話入咗境之後，先至係叫做香港居民。咁咧就如果佢係政府係放寬俾嗰啲完成接種疫苗嘅人優先入境咧，我哋希望就係總之。在香港在當地已經持有香港工作簽證持有工作簽證的人，這些呢就應該是納入這個計劃，就不是說等他拿了身份證，拿了身份證就是說曾經在香港做過回去再申請，那那類人呢就非常之少了。 多少我就想知道，大概即佔五千個裡面有多少呢？ 五千個我估啊，真是即有沒有500个都有疑問啊，多數不是的。 即未必帮到太多啦。如果系用呢个条件俾佢哋入嚟嘅话， 只要有身份证，再翻去再申请嘅嗰类固然有，但系就嗰个数目就好少啦。 另外我都想问一下啦，而家喺本地嘅外佣咧，就可能困住喺度啦。咁佢哋即外面嘅又输入唔到入嚟啦。咁可能变咗一啲需要嘅雇主亦都好多。有啲就话啊，会唔会炒高咗嗰啲外佣嘅成个价钱咧？咁样 呢个一定有，呢、這个一定有 去到咩地步啊？而家呢个？ 最大嘅嗰個原因就係嗰個供應短缺啦。咁就主要表現喺第一就係話嗰個 其實而家就每一個工人有三五個僱主係搶緊嘅，我哋係僱主搶工人，就唔係工人等僱主啊。咁所以咧，嗰個第一就係嗰個工資係提高咗啦，即係5500至6500咧，係一個基本上係一個平均數嘅。咁就如果個工作守衞即係話特別啲嘅，所謂特別啲，譬如你僱主嘅小朋友多啲，有長者不方即係行動不便嘅長者啊。諸如此類，或者係冇自己房間嘅，即係要同婆婆啊、小朋友共用一個房間嘅，咁嗰啲咧就直頭要出更加高嘅工資先可以吸引到工人啦。 嗯，甚至係咪話我見有啲即係提出話唔照顧小朋友、唔照顧老人家，會唔會有啲咁嘅聽過？ 有㗎，尤其是即係譬如嗰啲而家原約啊，即係正式。在某個僱主完成合同再轉換僱主，無論菲律賓或者印尼工人，一聽到話咧，即係話有超過幾多個小朋友、有老人家冇自己的房間，佢就唔做嘅，一定係揀嘅，一定係揀嘅。咁呢、這個即係話表現喺兩方面咯，一個就係人工要高啲，一個就係工作條件亦都要求多啲啦。咁呢個係。最大嘅理由就係嗰個供應不足啦。如果你有調翻轉三個工人等一個僱主戰，就唔會出現呢種情況啦。 嗱，最後我想問下，頭先講到菲律賓嘅情況啦，印尼嗰個情況有冇即係同領事館嗰邊了解過係點啊？ 印尼咧就理論上佢係贊同嗰、那個絕對贊成嗰、那個，即係話有接種完成接種疫苗可以入境啦，優先入境。咁印尼政府亦都係。積極幫啲工人去接種疫苗嘅，最初最即係喺4月5月咧，佢都只係限制50歲以上嘅人先至可以接種，即係佢按照國家正常個分佈啦。咁後屘咧，即係同領事館溝通幾次，領事館又同當地嘅政府部門溝通，而家就所有嘅中介亦都可以優先安排啲工人去接種疫苗啊。 內地嘅傭工咧，因為之前有啲議員提到喺咁短缺外傭嘅情況之下，內地傭工係咪可以諗下呢個最終你覺得實現機會大唔大咧？ 外地傭內地啊，唔係即係內地嘅人嚟香港做傭工咧、我覺得咧就嗰個成功機會唔係太大。咁咧有幾方面嘅理由，第一個咧就係而家照我哋所知啊，即係我哋同內地一啲行家有交流過，而家內地工人嘅。即喺人哋屋企做保姆啦，嗰啲工資啦，已經去到7000-8000人民幣。咁咧呢個7000-8000，你同對翻香港嘅差唔多成一萬蚊啦嚇。咁啊係有幾多僱主可以應付到咧？呢個係一個問題。第二個咧就係話，香港而家請兩類工人，最大嘅兩類工人咧就係菲律賓同印尼。咁咧如果你要取代呢兩類咧，其實你就要具備兩種特質嘅。第一個咧就係請菲律賓工人咧，好多次係就係、除咗做家務，一方面就可以陪小朋友玩，講下，創造一個英語嘅環境。咁呢個內地保姆咧明顯係欠缺嘅。第二個咧就係話，如果你請印尼工人照顧屋企長者咧，好多次就係、照顧嗰啲唔識講英文嘅長者啦。咁就一個就係長者，一個就係行動不便，我哋即係講得粗俗啲，就隨時係要執屎執尿嘅。 OK。 咁咧呢種厭惡性嘅工作咧，有幾多內地保姆肯過嚟做咧？咁啊，所以咧嗰個成功機會就唔係太大嘅。 好啊，唔該曬陳東峰，同你傾到呢度。陳東峰係香港僱傭工會主席嚟嘅，講到有關外傭供應，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另外咧，有關於消委會咧，尋日都有一啲嘅報道，咁有關於提到虛擬銀行啊，咁而家有8間嘅。發牌嘅虛擬銀行啦，咁佢都提到咧，有一啲嘅虛擬銀行嘅開户有一啲嘅條件等等咧，需要注意啊。另外都提到有關於會員積分嗰方面咧，有一啲嘅投訴喎。呢、這個都可以咧，請你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噶。有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早晨。 早晨，蕭立文。 早晨，黃鳳賢，講下先。虛擬銀行嗰個嘅投訴，我想了解一下係咪話多咗啊？同即係其實本身多人用咗虛擬銀行係咪有關咧？這個又？ 其實咧，我哋今次呢篇文章咧，主要咧就係提點啲消費者咧，因為面對好多鋪天蓋地嘅虛擬銀行嘅廣告，亦都有好多話講高息優惠，又或者係有好多消費嘅回贈啊等等咧。咁其實被吸引咗去開個户口，但係發現如果佢萬一嗰個户口未必係咁啱自己用嘅話咧，可能就真係浪費咗嗰個 嘅精神啦，係咪？咁、所以咧，我哋都係要提翻個消費者咧，其實咧呢啲種種嘅高息存款啊、回贈啊呢啲優惠咧，都係有佢個時限同埋有個限制，千祈唔好咧就因為我哋叫霎時間係為咗呢啲著數咧去開個户口，反而咧就去睇清楚啲呢一啲虛擬銀行喺現階段嚟講係提供點咩服務，係咪符合自己嘅需要咧，先好決定開個户口嘅。因為我哋發現咧，其實每一間虛擬户口佢哋銀行咧，佢哋一提供嘅服務咧，都係喺一啲比較基本嘅服務裏面。咁當然佢哋陸陸續續一路去變得成熟嗰陣時，會有唔同嘅服務，新興嘅服務會去推出啦。咁但係現階段咧，消費者都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咧係需要留意嘅。 你留意到譬如而家主要啲投信內容係針對咩？或者你覺得開一個虛擬銀行嘅做一個用戶嚟講，最需要留意係邊啲範疇咧？ 嗱，不如講一講開銀行究竟要留意啲咩先啦。咁首先咧就係、要講一講虛擬銀行嗰個概念先，因為虛擬銀行咧其實重點就係佢可以透過呢個金融科技咧，就係、全天候去服務，咁亦都係可以透過手機啦嚇、就已經可以處理到你嗰個銀行户口啦，亦都唔需要咧有去實體店嘅，亦都係冇實體店咁滯嘅。咁所以咧就大家首先第一樣嘢咧就要諗，第一你係咪符合到個搖佢開户嘅條件先？因為咧就有啲銀行都講到明啦，如果你係身處境外嘅話咧，你就開唔到噶啦。又或者你係有美國嘅稅務嘅身份咧，亦都係開唔到嘅。咁呢個第一點。第二咧，其實而家虛擬銀行佢嗰、那個服務咧，雖然話係24小時全天候啦，咁、但係佢嗰個服務範圍咧，都係包括一啲基本嘅銀行服務，譬如話啲活期存款啊、定期啊、提款啊咁等等。咁但係譬如話，如果你係對有需要按揭、有需要用支票，又或者係是需要做一啲嘅電匯，又或者係你要成日做定期嘅話咧，而家唔係間間係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就嗰好視乎你嗰個嘅需要上面咧，嗰間銀行係咪滿足到你啦？咁你就要問清楚啦。咁仲有一個好重要一點咧，就係虛擬銀行咧係靠手機去管理個帳户噶嘛。咁所以如果你係好熟悉用手機嘅話，譬如啲年輕一族咁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如果比較年紀大啲，咁你就要注意一下你嗰個身份嘅驗證啦，同埋你要定時要去更新你嗰個保安系統啦。咁加埋咧，你就要好好保管你個手機，因為如果你萬一唔見咗嘅話咧，咁就麻煩啦。咁因為你要揾另外一部手機啦，又或者係要買部新手機之後咧，先可以用到啦。咁仲有咧，就係、嗰個現金嗰方面啦。因為如果你好習慣用現金嘅話咧，咁其實咧有三間虛擬銀行咧係唔會直接提供呢一個提款服務嘅。咁即係話你要將啲錢轉去另外一間銀行，喺嗰間銀行嗰度再提款，咁先至得。咁所以咧就好視乎大家即係用錢嗰個習慣啦。就算係電子支付係好普遍，如果你係成日都要用現金嘅話咧，咁啊要諗下邊間銀行會啱你啦。咁呢一啲咧總林林種種咧都係要留意嘅。咁啊講翻你頭先最嬲尾嗰個問題咧，就是、有啲咩投訴咧？就我哋收到嘅投訴裏面咧，其實好多咧都係牽涉到咧，就係啲虛擬銀行佢講緊嗰啲優惠嗰方面嗰個嘅。 即息率嗰啲 係 講緊係嘛？ 係啦，咁因為好多時啲優惠就好似好吸引，但係發覺原來係換又換唔到，又或者係去想取消又取消唔到嘅話咧，咁、都係會引起消費者嘅投訴咯。 因為我見到啲息率啊，同埋話譬如頭先講到話提取現金啊，有一啲嘅手續費，係咪呢一個你哋都有留意到？呢啲係咪就係投訴嘅內容嚟㗎？ 我哋投訴裡面咧就主要係嗰啲推廣優惠，即係譬如話我要用佢嗰張信用卡啦，又或者係一啲扣帳卡啦，去賺取一啲優惠嗰陣時咧，又發覺係用唔到，同埋某啲商户係唔承認嘅話咧，咁咪會引起個投訴咯。咁但係好多時咧就係、因為呢一啲嘅服務係比較新啊，咁所以咧我哋都會認為咧就第一個銀行有責任去講解清楚佢嗰啲條款啦，譬如話你嗰個嘅。高息優惠原來你是講緊係上限是$20,000，兼夾是頭嗰三個月的話，咁一般消費者就係純粹俾你嗰個息率吸引3.6好吸引，但係原來個細節喺另外一度嘅話咧，咁即係呢啲就應該要講清楚啲。如果唔係咧，就引起爭議嘅話咧，反而佢對佢商譽嚟講唔係幾好啦。 另外一方面咧，有關於一啲商户嘅會員積分有啲投訴啊，呢個見到係主要投訴咩方面咧又？ 這個都是林林種種的，因為大家已經發現呢很多零售的商戶呢，即特別是連鎖那些呢，推一些很大的會員積分優惠呢，就希望吸客啦，同埋佢不斷咁樣去消費，咁你儲好分之後又可以換到唔同嘅優惠啦。咁但我哋發現呢，喺舊年2020年呢就已經收到成30宗嘅投訴，咁而喺今年上半年呢就已經都收到18宗。咁裡面牽涉嘅內容呢主要係一啲服務質素嘅問題。咁譬如話係啲咩呢，就係我個積分唔知點解呢，就係我儲得好辛苦啦， 但是被人減返的會扣返的，為什麼呢？原來它有一個限期的，兩年之後呢它就會幫你去取消的了、 嗯、 又或是呢當你去兌換一些優惠的時候呢，就特別是一些優惠券，但是怎知你想著換了之後慢慢使的嘛，但發現呢原來你要是很短時間兩個星期就要使曬那些特別的優惠券，咁啊反而不是本來的消費者的原意，咁但亦都是發現呢就冇乜仔細地去講嗰個嘅有限期呢，咁亦都會引起爭議啦，咁同埋呢亦都係個系統嘅問題啦，如果唔穩定嘅話呢都會好麻煩，因為消費者我哋有一個個案呢明明可以是透過佢個優惠使咗$340之後，咁啊諗住可以換到$20優惠券，但點知個系統出錯，佢又唔想阻住後面，咁啊走之後先再處理啦、 嗯。 但係嬲尾再處理嗰陣時咧，就要等3个月。但係佢三個月之後咧，又話個優惠過咗，我唔會俾個$20你噶啦。咁、 嗯、 個消費者就會覺得好唔抵啦。咁所以咧，林林種種呢啲咁嘅問題咧，其實我哋都最緊要就係商户，如果你推出呢啲積分優惠嗰陣時咧、 嗯， 不論系統上邊客戶服務。等等同埋溝通咧，都要做得好好。如果唔係咧，反而係得罪咗個客，多過係賺到個客嗰個心咯。 嗯，係咪即係多啲提示，提佢哋啊？幾時限期完啊？幾時要用曬佢啊？咁 絕對係噶，特別係啲老人家咧，如果佢哋唔係成日查手機嘅話咧，佢哋根本就唔知道發生緊乜事。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咧，不論係嗰張單度啦、電話嘅熱線啦、鋪頭裏面有啲叫查閲機啦嚇，又最好有呢啲咁嘅服務咧，就可以令到個消費者好方便咁樣去睇翻究竟我儲咗幾多分咯。 Okay. 特別因為而家好多連鎖式嘅，好多間鋪頭係喺用喺同一個嘅優惠積分計劃裏面咧，咁、 嗯、 更加需要提供方便嘅服務俾個消費者啦。 好啊，唔該曬黃鳳賢，同你傾到呢度。黃鳳賢咧就係消委會總幹事嘅，同我哋講到咧有兩個範疇喎，關於虛擬銀行嘅一啲投訴啦，同埋有關於會員積分嘅投訴，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會不會這段時間多了一些虛擬銀行你沒有用過，可能起碼一些廣告都有見過，你自己身邊人有沒有用過呢？聽過的情況是怎樣呢？歡迎打來1872311。 晴朗的天氣，本港方面今早港島和西貢部分地區錄得幾毫米雨量，預測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溫大約34度，吹微風。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据了解，港府打算调整入境的防疫限制，容许旅居极高风险的英国打完两针的香港人返回香港，但是就需要在检疫酒店隔离21日。暑假期间未能够打针的18岁以下港人亦都可以返回香港，同样需要在检疫酒店隔离21日。港府同時會在7月底開始在機場展開抗體測試的計劃，處於中高風險的歐洲、美國、加拿大等獲得香港認可疫苗證明的國家，只要打齊兩針疫苗，來到香港之後自願進行抗體檢測，如果達標，可以將檢疫期的限制由14日減至到7日。港府消息人士說，新措施之下的防疫安排仍然嚴謹，而且防疫酒店房間限制之下，海外人士來香港的人數有限，防疫風險可控。星島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食物及衛生局昨日公布，截至到今個月11日的過去一個星期，衛生署一共接獲131宗涉及疫苗接種者的異常事件報告，期間有2宗曾經在離世前14日內接種疫苗的死亡報告，分別接種科興和復必泰疫苗，兩宗個案都沒有臨床證據顯示事件是由疫苗引起。文匯報報導。 信報報導，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早前通過悼念七一次警案疑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時拒絕評論個別事件，但是對任何違法煽動指控都會進行調查，如果有足夠證據就會作出拘捕和檢控，包括引用港區國安法和社團條例等條文處理。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專訪的時候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全國較富庶的地區，預料理財通開通之後將會有更多資金南下， 又透露南向通債券通開通指日可待，並且會在合適時機出台 A 股衍生工具產品，進一步豐富互聯互通，鞏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另外，陳茂波形容5000元消費券有如加料的三層漢堡包，具多重效益，最緊要是等市民受惠，大旺商戶生意，亦都可以推動市民和商戶廣泛使用電子支付。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消委會以顧客身份查詢基因測試服務公司，發現有不少測試至今仍然是有待臨床研究結果證明可靠。有公司聲稱可以為零歲的嬰兒或者孕婦檢測預測胎兒有沒有自閉症，有兒科醫生就說，如果孕婦按照相關檢測判斷胎兒是否患有自閉症，甚至以此來決定是否墮胎，就是危險的做法。有婦產科醫生認為，除非孕婦曾經誕下自閉症的兒童或者有家族史，否則的話無需考慮接受這類測試。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小型無人機令將會在明日刊登憲報，並且在下星期三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提交立法會。今次法令主要是將無人機按重量分級規管，要求為無人機和遙控駕駛員註冊和考核，並且豁免級別最低的250克或以下小型無人機以及遙控駕駛員無需在操作前獲民航處批准。相關法例預計明年6月1日起生效。《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社評說，外國的疫情嚴重，先後禁止菲律賓和印尼客機抵港，不少外佣無法來香港工作，對於部分有迫切需要的家庭影響特別大。社評說，外防輸入從嚴從緊是屬於必要，縱然面對外佣方，現階段只是容許在香港完成疫苗接種的外佣回香港，是較為穩妥的做法。《明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廣州開發區近日宣布支持金融科技新政策，新註冊或者遷入的金融科技企業最高可以獲得2000万元人民幣。社評指，創科產業風險高，資本和人才的投入強度大，如果政府不調撥資源給予直接支撐，發展必然落後於人。特區政府有必要加大扶持金融科技等創新產業的力度。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的政論講到，在中港通關無期之下，書展的人頭湧湧並不復在，而旅遊業更加是慘淡，連帶零售、物流、會議展覽等相關行業也都一選俱選。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明言拒絕伸出援手，只是一味叫從業員轉行。政論說，旅遊業作為四大支柱的行業，一旦倒下，後果必然是災難性。高官除了大講風涼話，为什么不拿出实际措施尽快通关？东方日报政论。 星岛日报社论。外电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将会敦促美资公司撤离香港，打击香港、抹黑中国声誉和追击中国经济。社论认为，只是靠客，美资公司逐利而来，只要在香港有利可图，多数不会听从美国政府的说话。社論又說，中央逐步化解香港動亂因素，有利香港鞏固經濟功能，拜登對美資的警告難有實效。星島日報社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Didi 講較早前清水灣道去回坪石方向，近住坪石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去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出的。重复多次，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坪石村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现在排到去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回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西贡消防局。屯门的龙门路回旋处去龙鼓滩方向挤塞，龙尾在骑术学校。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咁反方向大埔公路啦，入翻粉岭方向，近住沙田街市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环保署发表咗咨询文件，建议推行管制即弃胶餐具嘅计划。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有啲个替代品咧，市场上相对未成熟嘅，所以都系用一个循序渐进分阶段嘅做法。 饮食业界都话，会唔会可以政府做一啲津贴？ 嗰啲产品大家全面去做嘅时候咧，咁令到价格咧可以系可承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便溺，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021年7月15日，专家委员会建议批准伏必泰储存期延长至一个月。 政府就打击起底修订条例草案下周三立法会首读， 立法会通过修订议事规则。 英国将香港列为绿色名单，下周一起入境不用隔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啦。喺九点钟之前咧，就同消委会咧倾过有关于咧，佢哋都关注到，譬如喺虚拟银行方面啦，而家都陆陆续续见到有啲嘅虚拟银行咧，都系推广佢哋一啲嘅利率嘅优惠啦。咁亦都讲到要一啲注意嘅地方，譬如佢哋一啲服务时间啦、提款啊、存款等等呢一啲嘅呢一啲咁嘅范畴嘅。咁另外咧，仲有就系有关于会员积分啦。咁啊，头先消委会都讲到啦，有一啲嘅投诉都涉及嗰啲嘅積分咧有限期嘅，不過就未必個消費者留意得咁多，咁同埋商户嗰度咧可以做多啲更加多嘅提醒啦。咁如果有相關嘅經驗啊，有關於虛擬銀行或者係積分會員積分方面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嘅。咁另外咧，有關於頭先講到香港01之前嘅報道就話引述翻菲律賓駐港領事館咧就話同香港政府開咗會，咁就話咧一啲是咪提到咧？话即系讲到话初步计划咧，俾一啲打咗针疫苗、打疫苗嘅人士啦，包括菲律宾嘅佣工咧，可以系飞到嚟香港系工作，不过就话系未有定案嘅咁。呢、这个头先咧就同陈东峰咁就系、是香港雇佣工会主席咧都倾过，佢听到嘅咧都系类似嘅说法嚟嘅。嗱，如果咁嘅情况之下，会唔会对于而家嘅外佣市场嘅需求都会可以舒缓到咧？咁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嘅电话旁边咧就有李婆婆喺电话。旁边话早晨， 系早晨啊，阿萧生，多谢你俾我发表啲意见啦。 系，请讲。 咁咧，我咧就认为咧，香港咧唔好再依赖印仲同菲佣啦，因为佢哋而家啲嘴脸好恶顶啊。点解佢哋咁曳咧？加印啲 A 准夹埋教到佢哋坏晒，佢哋滥收费用，因为香港点解可以容许佢收海鮮價嘅咧？嗰啲工人曳到咧，同你做一日就跳工唔做，做兩日一個月又跳工唔做，咁咧就重新再俾個 A 準費。佢咧做一日兩日一個月，佢唔飛得去，佢去鄉下，仲要俾幾千蚊佢袋落袋。點解對啲僱主咁唔合理？加印因為佢哋唔驚冇工做。 佢點樣跳工啊？即係佢做一啲咩方法令到你滿意？ 因為佢做少少，因為例如叫佢抹個門、擔高張凳，佢又有畏高症，做咗幾日，我辭工唔做，我驚跌倒。就好啦，唔做啦，咁就揾個第二個咯噃。咁佢又揾到第二份工啦。佢炒你魷魚啊！我俾一個月 order 你，一個月我離開， 你要俾几千蚊机票钱佢。 嗯。 咁咧，再揾第二个，而家16000蚊嘅一个工人嘅介绍费，你话几恐怖啊？啲价加到。 嗯。呢个系你自己嘅亲身经验定系你？ 系我个女嘅。 嗯。 系我个女，我上次打个电话嚟，我出唔到街，我今日。出資，我有機會出價，即係不吐不快。我希望唔好依賴佢哋，因為我據我所知，香港有好多緬甸同埋尼泊爾嗰啲價，唔好再依賴印佣同菲佣啦。 好啊，唔該曬阿李婆婆，不過佢呢個就係阿李婆婆個女嘅一個經驗啦，可能都係一啲個別情況嚟嘅咁。咁啊，另外咧都聽下唔同嘅聽眾打上嚟，仲有麥女士，早晨。 系早晨，早晨，系系咁咧。我同对上呢位女士讲嘅内容都差无几，都系身历其境。 系 都同样系我女女嗰度请，咁佢有两个小朋友，一个6岁，一个4岁。咁咧就算我健康嘅，但系咧我都帮唔到佢手，因为两个小朋友又要带出带入翻学咁样。咁咧我哋请咗佢翻嚟咧，就住酒店，又各方面 A 准20000多蚊用咗好啦，以为帮忙啦，谁不知。唉，入咗屋两个月，我唔开心一句唔开心就走咗去啦。俾足一个月通知你，咁点解要咁样做呢？人系本住良心做人啊！你啲 agent 同埋啲工人系咪先？如果你系咁样，咁难道你自己屋企冇长者兼小朋友咩？而家我哋系求你帮忙啊！咁你唔好咁样做囉，做人係咪？ 你前后等咗几耐先等到工人嚟？ 我做自己做到呢病咗落嚟，而家都唔去到帮手，所以呢个心呢好唔舒服，所以都打上嚟发表下少少意见，希望政府帮忙下。我觉得好多又话失业嘅人咁样，有啲都健康㗎喎、哦、见邻居，有啲佢话不过我60几啦，冇人请啦咁，但佢行咗走咗食得瞓得。佢话我又冇人请我帮你手，又话唔合法、哦，唔合法咧就咁样系属于犯法、哦，咁样。 麦女士，我想知道你前后嗰个工人系等咗几耐，最后佢又离开咗呢？ 我哋四月等到佢7月、8月，咁而家佢2个月后，咁样佢又话唔做， 咁有冇再请翻咧？而家又？ 唔敢啦， okay. 我哋唔係好富有，两夫妇搵钱唔多，又小朋友要返學，嗰啲學費都相当贵，幼稚园。 OK， 好啊，唔該晒麦女士。仲有黄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喂、hey, 早晨，肖主持你好。 你好，请讲。 我呢就希望香港政府开放啲第六嘅即係话工人可以嚟香港即系照顾下我啲老人，点解咧？第一煮嘅饭，啱我啲食；第二咧，即系讲嘅话，我哋有识听，因为佢讲英文，我都唔知讲乜鬼嘢。我都请咗一个，你知唔知啊？险咧就食嗰啲汁噶嘛。我整好咗，佢就汁倒咗去。 Okay. 你话几个有笑啊？呢啲， okay. 所以话。你应该开放香港政府系嘛？即系等下老人好过啲，因为有啲老人都系健康噶嘛，唔使入院噶嘛，又可以减轻政府乜嘢米会一个月俾翻1万8蚊俾嗰啲院舍嘅，人哋食嘅嘢又唔啱。 OK， 好啊，唔该晒黄生，先休息一阵。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民以食为天，香港人热爱饮食，在香港几乎可以品尝到全球的美食。香港可不可以将东西方的烹饪特色共冶一炉？要数环球美食，香港是不是名列前茅呢？邓达志同嘉宾饮食专栏作家谢烟薇一起讲环球美食世界。 今晚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成日都聽到咧，政府話再工業化，咁即係同傳統嘅工業唔同嘅，利用物聯網啊、人工智能等等，咁啊發展一啲即係高增值嘅產業啦。咁啊聽都聽咗好幾年嘅啦。其實而家發展香港再工業化成個發展成個步伐又點咧？咁咁啊見到工種咧，尋日就發表一個研究報告，講到佢哋咧點睇一啲港資製造嘅企業，好似喺經營策略等等啦，咁從而咧係對香港再工業化咧都有一啲嘅睇法嘅。呢個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嘅，有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葉忠賢，早晨。 哎，早晨，主持。 早晨，葉忠賢。咁啊，你哋個報告就叫做《香港工業啟新章》。咁啊，其實你哋而家睇到香港一啲製造企業喺成個發展方面嘅趨勢，或者要拓展服務方面，有啲乜嘢嘅困難係面對到嘅咧？有。 哦，多謝你。咁咧，我諗大家都知啦。咁就近期啦，譬如中美貿易戰啊，有一啲關於國內嘅勞工成本啊，咁啊，即係唔同嘅營運嘅問題。咁我哋港商咧，其實都近期咧都有唔同嘅對策嘅。咁啊，其中一個對策嘅，我諗我哋就好多廠家就搬咗佢哋一部分嘅生產去東南亞嘅國家啦。咁啊就去解決一個喺嗰個關税嘅問題。咁啊，但近期咧啲東南亞國家亦都有啲疫情上面嘅影響，所以喺個整體嗰個成個製造啊，同埋個供應鏈嘅流程上面咧，呢一排真係遇咗好多問題。 咁喺头先讲嘅呢一排嘅情况啦，但系整体向未来去睇啦，你谂住觉得譬如喺再工业化方面，香港嗰啲乜嘢可以再做咧？其实而家讲紧咧，而家嘅香港制造业嚟讲咧，主要制造系有啲边一方面啊？香港系有优势嘅咧，集中喺边几方面，或者发展潜力系高一啲嘅咧？又 哦 ，OK， 多谢。咁咧喺我哋呢个报告里面咧，咁我哋都建议啦，其实喺香港再工业化咧就好难话。做一啲工業用地比較多，同埋勞工比較密集嘅工業。咁所以我哋倡議咧，就係四個工業，我哋覺得就比較係適宜啲做呢、這個香港本土嘅再工業化。咁例如啲高端嘅電子製造業啦，例如食品加工嘅製造業啦。嗱，呢一個其實食品係佔咗我哋香港嘅生產嘅 GDP 係最大嘅一份嚟嘅。咁第三個，我哋覺得嚟緊咧，成個環保回收業咧，因為配合政府將來嘅政策咧，整體個環保回收業都好緊要。咁最後尾一個工業，我哋建議咧就係呢個生物科技。咁因為隨住我哋個人口嘅年紀嘅老化，同埋而家對其他各方面嘅醫療嘅要求都多咗咧，咁其實整體個生物科技咧都好需要。 頭先聽落呢幾個譬如食品加工、環保回收呢一類，唔係用地都比較多咩？香港咁少地，呢、這個都可以即係做一個發展嘅重點 啊！呢、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啊！其實咧，本身我哋香港本身已經有七百幾間呢啲食品啊，或者嗰啲藥品嘅加工廠啊。咁其實本身呢啲工廠已經喺香港，已經係本身已經喺度運作緊。咁只不過咧，如果我哋建議佢哋再工業化咧，就話喺嗰個喺個食品嘅生產過程裏面咧，就比較用多啲而家最新嘅工業 4.0 嘅技術啦。令到佢哋整體個生產量可以提高。咁你講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嗰個環保回收業啦。環保回收業咧，的確咧係需要多啲用地嘅。咁但係咧，就因為呢個係適應我哋本地嗰個需求，因為將來咧，如果我哋多啲環保回收啊，或者垃圾嘅回收嘅政策咧，其實將來我哋一係就將嗰啲垃圾就堆曬落堆填區，一係就我哋要揾啲工業用地咧，就然後處理咗呢一啲垃圾嘅，然後做翻一啲有用嘅產品出嚟。所以政府係需要有啲考慮呢方面。 頭先講話工業 4.0 去提高個生產，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即係俾聽眾知所謂工業 4.0 係咩咧？ 哦，好啊。嗱，譬如喺我用食品加工製造業為例啦，咁樣佢哋可以用工業 4.0 裡面嘅有啲幾個主要元素。第一個咧就係、一個機械化、自動化，即係話咧喺嗰個過程裡面咧，佢就減少用人手啦。咁第二樣嘢咧，佢哋可以用一啲雲端啊，或者一啲叫做人工智能嘅軟件咧，就愛嚟監察住嗰個生產流程裡面咧有冇啲異常嘅生產出嚟嘅，或者不良品啦。咁佢透過一啲軟件咧，佢可以知道啲不良品咧，可以預早咧就將嗰個品質咧就一路可以控制到去一個高嘅水平。咁第三個咧就係喺嗰個最後尾個環節咧，就係物流配送啦。嗱呢一方面咧，就佢可以監察到利用而家嘅人工智能咧，佢可以知道譬如每一個銷售點啊，而家嗰個存貨狀態係點啊，點樣樣可以及時可以運多啲貨去啊，或者有啲貨太多啦，佢就唔需要生產啦。咁呢個整個系統都可以透過自動化咧，可以減少人手，提高個生產力。 嗯，其实而家成日讲话即系再工业化啦，系咪即系将啲即系最基本嘅了解系咪就系将啲厂房翻翻嚟香港设厂，系咪主要系呢一样嘢？ 其实都唔系噶，其实再工业化，我哋觉得咧喺工种嘅立场啊，我哋觉得咧应该系将一啲高端嘅制造业，唔需要好人手嘅，可以利用机械人啊，或者用啲自动化嘅机器咧，可以生产一啲主要嘅关键嘅零部件。 嗯， 咁然后咧，将嗰个主要零部件咧，我哋可以混入翻入大陆啊，或者去东南亚国家咧做最后尾嘅组装。 嗯， 咁但系呢一个咁关键嘅工作喺香港做咗咧。呢、这、一個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科研人員啊，或者我哋嘅科技人才啊，可以集中喺香港去做研發。 嗯， 咁啊，然後將一啲大學嘅科研成果咧，就轉化成一啲有用嘅產品，或者一啲而家比較先進嘅產品。 嗯， 咁我哋嘅大量生產其實我哋都覺得唔需要一定要香港製造。 O、okay. K， 我哋可以喺啲。 但呢啲算唔算係香港即係仲係叫做 Made in Hong Kong 或者香港製造呢，即係將頗大嘅部分係放咗去其他地方，咁香港只係做頭先講嘅譬如研發啦、設計呢一類咁樣，算點樣計呢、這個其實有。 啊，其實呢個問題都好。嗱，其實呢以前呢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呢，其實成個工業呢我哋以前淨係睇製造業嗰一嚿。 嗯。 但係未來嘅工業呢，我覺得應該就係、是、所以我哋 Made by Hong Kong 呢，其實我哋由設計啦、研發啦、市場啦到后面的物流啦、检测啦，其实呢些全部都是工业的一条整体的生产线，就是一条链来的。 嗯。 咁所以呢就算是 Made by Hong Kong 咁样，我哋就话呢其实所有的其他的服务啊，即是我哋叫做制造性的服务呢，生产性的服务，其实都是工业的一部分来的。 嗯，但呢一个同譬如过往一段时间，譬如喺内地设厂房，香港可能都继续有个总部喺度做一啲设计啊、管理嗰啲，其实系咪一样咧？又好似即系都系香港做咗部分嘅大脑嘅工作，咁然后真系生产嘅就喺第二啲地方做，好似都系一样咁嘅咁。 其实系啊，其实咧我哋香港嘅公司咧，90% 嘅总部咧仲喺香港，所以咧佢哋我哋香港用嘅生产性嘅服务咧，其实咧我哋都做过调研咧。其實是佔了香港的 GDP 42.2%。咁呢啲生產性嘅服務就可能頭先講嘅會計啊、法律啊、知識產權嘅申請啊、檢測啊、檢驗啊、物流啊，或者金融嘅融資啊，咁呢啲其實都係喺香港發生。咁其實佢對我哋香港嘅 GDP 其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部分、一個成分喺度。 嗯，整體你覺得政府喺譬如再工業化呢啲措施啊，譬如人才培訓啦、資金方面、資助方面又如何咧？ 我覺得咧，政府喺資助方面咧，其實比起世界其他先進嘅國家咧，我哋政府其實都俾咗好多我哋。反而咧，未來咧，我哋希望咧就整個成個教育系統咧，可以訓練多啲工業嘅人才。 嗯， 咁我哋可以透過而家我哋嘅 VTC 啊，或者一啲大學啊，咁我哋可以同我哋嘅工業界多啲聯絡啊，設計一啲未來嘅課程嚇，就俾一啲未來嘅工業使用。咁啊，頭先講過，譬如工業 4.0 啊，人工智能啊，機械化呢一類。 嗯，人手爭好多係咪？如果真係要搞大工業嚟講，喺香港。 其實我哋而家需要嘅人手咧，其實都係一啲主要咧係冇一方面係爭嘅，因為而家我哋係好需要一啲同對電腦嘅人才啊，對一啲科技啊，例如工程啊、科學啊呢一類嘅人才，我哋係需要嘅。咁啊，希望我哋家長啊，或者學校啊，都希望可以佢哋重視工業啦，因為工業唔係好似以前嘅工業。 OK， 好啊，唔該曬葉中賢，同你傾到呢度。葉中賢咧就係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嚟嘅，同我哋講到佢哋一個研究報告就係關於香港製造啦，同埋香港嘅工業等等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大比数通过修订议事规则的异议决议案，包括限制委员会人数，每名议员最多只可以同时出任6个事务委员会的委员。提出議案的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限制委員會人數是要確保委員會有效運作，不希望好像以往一些具爭議的議題，有議員一窩蜂進入委員會罷委。

資助各個行業啦，覺得咧最實際咧就係、是或者係要協助一啲員工咧係要轉行嘅。旅遊業如果喺呢段時間真係冇公開啦，要等咁耐，等到2023年底嘅話，係咪捱到咁耐咧？定係真係呢段時間即係轉行可能更加徹底咧？咁呢個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嘅。有香港旅遊業外遊領隊及導遊工會副主席林日豪，早晨。 早晨， 早晨，林一豪，点睇阿罗志光局长嗰个讲法咧？话疫情可能去到2023年底，咁政府都好难资助，即系可能都要谂下系咪要帮啲员工转行啦。咁呢个你同唔同意佢嘅讲法咧？ 其实我觉得系有啲不切实际咯。 嗯， 因为其实如果系要转行，第一样嘢，而家个相關行業已經都停擺，好多行業都係咁，同埋而家你話一次過有大概二十萬員工啊，旅遊業嚟講，咁你揾邊份工可以俾佢轉咧？咁其實同埋我喺我哋我其實同啲會員開個會講過咧，佢都認為其實究竟局長有冇心去幫我哋旅遊業嘅員嗰啲從業員啦、 啊？ 因為如果佢咁講話轉行，咁好簡單嘅啫，佢咪叫我哋去再培訓咯，咁咪佢乜都唔使做咯，咁同埋咧喺呢個行業裏面嘅年齡層面咧，有20多歲至到去60歲都會有，咁你叫啲五六十歲嘅點樣去再重新去識一份新嘅工作咧？即係轉咗另外一個工作完全唔一樣嘅工種咧。咁同埋而家嚟講咧，好多我所知道有部分旅行社啦，佢哋都同啲員工私下做咗一樣嘅停薪留職啦。咁而家嘅情況咧就保持到個職位喺度，咁可能佢哋會揾啲 part time 去做。咁咧就希望個旅遊業復甦嘅時間翻去。咁如果根據局長講，咁係咪即叫呢批停薪留職嘅從業員咧，係同旅行社遣散啦，叫佢哋遣散咗之後再去轉新工咧？咁到時候一大批嘅遣散費係咪叫旅行社去結業咧？又即其實影響係好大咯，佢冇去諗佢啲實際嘅嘢，反而係做諗埋啲話轉行，轉行唔係唔得嘅，後生嗰啲要轉已經轉咗㗎啦。有部分我所識嘅會員啊、同事啊，佢哋都轉咗其他工。咁但係有啲係而家去做緊啲 part time 嘅話，嗰啲咁嘅點算咧？好、 okay. 多呢啲問題都係我值得去諗咯。同埋我覺得局長嚟講咧，佢係咪喺呢啲嘅政策咧，係除咗揾佢哋嗰啲老闆去商量之外咧？是找回從業員啊，好似工會各個工會找他們去研究一下啲問題咧，唔係自己話想點佢就想點。咁樣我覺得大家有個意見去商討，一個人嘅腦諗唔曬。 O、okay, K， 但係講到話，如果真係去到2023年底，一路旅遊業嘅童工啦，都係做一啲 part time， 做啲兼職嘅話，係咪可以撐到咁耐咧？其實又即係實際上可能真係政府咁講，真係幫唔到咁多年嘅喎。這個又理唔理解佢哋嘅角度咧？又？ 其實係嘅，係啊，真係話要真係幫冇行幫到咁嘅原因，好簡單啦。之前佢有做過一啲一啲好似疫苗中心嗰啲幫去做呢個係短期合約嗰啲，咁呢啲咪係一個係比較理想啲嘅做法。當然理想做法，但係人比較即係名額太少咯，20萬人嘅話得2000個位，咁點樣去幫咧？咁其實幫唔係話一定要係用錢去幫啊，去資助咁啊，你去做一啲措施。去幫到手，即例如想講你增加就業一啲就業嘅機會啊，揾一啲part-time短期合約啊，咁同埋你因為你唔可以停嗰個旅遊業停咗，因為離開咗旅遊業咧，到時就係復甦翻嚟咧，就人好難講，可能會翻到嚟好多都。因為我所知有部分同事嚟講咧，佢哋轉咗第二行之後咧。佢哋已經係離咗職㗎啦，冇諗住短期內會翻嚟，或者未必會考慮再翻嚟都會有。 但如果真係頭先你講到話成個行業個年齡層好闊嘅嘛，由20多歲去到60多歲都有。你覺得真係如果去幫你哋轉行嘅時候，唔係淨係話一啲短期嘅就業機會嘅時候，可以係轉去啲咩行業咧？或者領隊導遊，你覺得有啲咩優勢咧？頭先你講到啦，如果一啲短期嘅職位嘅時候，又係咪好似類似之前講話一啲疫苗接種中心呢一類你哋會啱做啲定係點樣咧？ 其實如果是我哋導遊領隊呢啲，因為不嬲從事嘅咧係以對人嘅服務為主嘅。咁其實如果係真係嘅，好似例如一啲係零售業啊，關於顧客服務啊嗰類咁嘅工作工種咧， 係比較啱我合適我哋呢行嘅為主多啲咯。 嗯，但係頭先話短期職位都未必話變就變到出嚟噶嘛，呢個都咁呢個係咯，即係你哋期望仲可以有啲邊類型嘅短期職位？因為呢個之前講嘅呢一個嘅疫苗接種中心咧，都係因為嗰段時間短期有一個嘅接種中心啦，嚟緊亦都會係話唔會長期咁樣喺度開噶嘛。咁佢哋呢段呢班人又冇得做噶咯，咁又咁啊， 係啊， 係咯，即係你哋期望有啲乜嘢嘅短期嘅工作可以係俾到你哋咧？ 我諗呢啲都要。即係睇翻政府佢有冇啲有冇啲咩新嘅計劃啊嗰樣嘢可以係啱可以合適到咯，因為依樣都要睇噶啦。因為你短期合約嘅係政府嗰些，如果你一般出邊嘅話，我哋其實如果你話員工，我哋自己都會為咗生活去揾一啲 part time 去做啦。咁但係同埋頭先講，因為有部分。即係我去建過工，我都試過去建工。佢知道我哋喺旅遊業出嚟嘅話咧，佢哋會擔心嘅。我哋唔會做長嘅。但 part time 咧，佢又唔請嘅。 OK。 咁係呢啲問題咯。咁其實就算調翻轉講，究竟佢想要幫佢轉工，有冇諗住點樣幫我哋轉工？佢又冇講過出嚟，係咪？咁係咪頭先我所講，佢真係叫我哋去再培訓咧？讀完出嚟就得噶啦。咁但係讀完出嚟係咪有人請咧？已經。咁有一個問題，定係叫我哋勞工處呢 o k 頭先你講話培訓有個而家政府有個叫做特別愛增值計劃啦，類似嘅就係幫啲失業或者就業不足嘅人士咧，係提供多元技能嘅咁。咁另外仲有咧，嚟緊會有一個叫百分百擔保嘅貸款計劃啦。咁呢啲計劃又幫唔幫到咧？即係 哇！呢、這個就更加百分百擔保更加係冇乜，即係冇用。第一樣嘢咧，政府都推廣咗啦。還得好，還得起先好借啊！咁你連工都未曾考慮到你穩定工作，你再借完錢點還呢？一樣嘢。好啦，就算我即係燃眉之急要借，因為我有個會員佢曾經去問過，佢要求佢要俾一個2020年至2021年嘅税單。咁因為全香港得三間銀行做啫嘛。咁好啦，咁佢話俾未有税單喎、今年。咁但係咧，佢話咁你叫政府早啲出俾你啦。咁樣第一個問題啦，咁跟住咧冇幾耐咧，佢就收到其他佢用佢信用卡嘅銀行咧，佢哋係一個嗰啲推廣啊，同佢講話佢哋嘅個佢因為佢個過往記錄良好啦，已經有個預先批核嘅貸款俾佢，佢隨時咧可以銀行撳信用卡嗰度撳出嚟嘅，即係話你嗰個百分百擔保反而咧就係唔會係做到你需要嘅人去貸款，但係調翻轉，可能你靠私人嘅過往記錄咧，銀行仲會係批咗你個批核嘅，會係咁樣嘅。咁、 okay. 你話有乜用？我覺得冇乜用咯。你講翻百分百擔保就反而一樣嘢。因為係同銀行借，唔係同政府借啊嘛。而家係。 OK， 所以都未必考慮啦。總之呢個計劃出嘅時候都。 其實我諗考慮都未必定會成功批核到咯。 OK， 好。 系啊， 好啊，唔该晒林一豪，同你倾到呢度。林一豪就系香港旅游业外游领队，外游领队及导游工会副主席嚟嘅。头先就讲到罗志光局长啦，喺一个电台节目嗰度讲到话旅游业嗰个嘅情况都相信会持续啊，去到2023年啊，因为疫情咁喺好难去连续几年嘅资助之下咧，系咪可以考虑最实际嘅就系帮啲员工转行咧？有个咁嘅讲法嘅咁，先听一次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高尧楷医师在2020年出版《氧气》呢本书，风靡无数嘅读者。相隔唔到一年，佢嘅第二部作品《养心》亦都面世啦，系《氧气》呢本书嘅进阶版。《养心》系养出好气嘅源头，俾潜意识开心，享受人生。成功发送幸福的能量给身体聚气。 这本书教人与爱连结，认识爱的法则，重新设定能量，松开穴道，让意念投射顺畅，优化能量结构，认识人体的春夏秋冬，提升感知力。作者说，我选择让呼吸中的每一秒都落实爱的法则，尽量让每一天都是带给人幸福，带给自己开心的生活。 关于氧气和养心的区别，皇帝内经上古天真论开宗明义就说，恬淡虚无 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說明了當一個人善於養心，已是打通經絡，採天地之氣，修練大氣功。所以作者亦都講得很清楚，氣是一種福報，你如果沒有替自己耕種福田，換再多的氣給你，你的身體亦都沒有能力留住。這樣怎樣身體才有氣呢？主要還是潛意識要輕鬆自在，享受人生。 高醫師喜歡用現代觀念解說古人智慧，譬如中醫師所說的藏神。高醫師說，能量越高的人，眼神就會很清澈，眼神亦都夠亮，只要看一個人的眼神就知道開不開心，這個就是中醫所說的藏神。 又譬如莊子所說的心齋，作者這樣解釋，齋是指當重新看見外在的所有事物，內心都是感恩的時候，這個時候就是齋。心齋就是從心裡面去齋戒，而不是用外在的形式來限制自己，不能夠這樣，不可以那樣。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養心》，作者高瑤啟，由方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食海鮮嗰陣咧，有冇留意咩叫做環保海鮮咧？講緊就係一啲咧係唔會損害海洋生態系統，同時又可以滿足到你飲食需求啦，又可以滿足到即係之後啲子孫後代都可以係食用到嘅。咁呢啲就叫做環保海鮮。咁啊，見到而家咧有一啲指引就分個級數嘅，將呢啲海鮮啊，綠色就係建議啦，黃色就話要諗清楚，紅色就係要避免嘅。見到咧，大家其中一個好熟悉嘅波士頓龍蝦咧，原本就係、是。話係綠色嘅建議嘅級別啊，建議食用嘅，咁而家就更新咗話係紅色，係希望係避免係食用呢一個嘅類別嘅。呢、這個究竟會點解有個咁嘅改動咧？呢、這個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嘅。有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可持續發展經理黎佩賢，早晨。 Hello， 早晨，主持。Hello， 各位聽眾。 早晨，黎佩賢，講下先。除咗波士頓龍蝦之外，整體我見到世界自然基金會咧都更新咗成個海鮮選擇嘅指引嘅，可唔可以簡單講下更新嘅內容咧？ 是啊，其實我哋今次個指引咧，除咗有個實體版之外咧，其實我哋有個全新嘅網上版，就方便市民啦去揀環保海鮮嘅。咁除咗頭先講嗰個好熟悉嘅一個龍蝦之外咧，其實我哋今次仲增加咗26種唔同嘅海鮮，都係市民咧比較容易食到嘅。而尤其是係喺日本餐廳咧，其實我哋今次都加咗一啲嘅品種，譬如係油金魚啊、青魚啊、池魚等等。 好啊。嗱，逐樣講先，講咗波士頓龍蝦先，一跳跳跌咗兩級啊，係由綠色去到紅色啊，由建議去到避免話食用啦。希望點解會有咁大幅度嘅改變咧？ 是啊，其實可能大家以為唔好食嘅海鮮咧，都係因為可能嗰個物種就嚟要絕種啊咁樣。咁但係其實龍蝦咧，佢本身嘅數量係非常之穩定嘅。咁但係因為我哋食到嗰個波士頓龍蝦咧，好多時候都係嚟自美國同加拿大，而大家冇留意咧，其實捉嘅時候咧係會捉到咧。已經一個極度頻危嘅一個物種，係一個鯨魚嚟嘅，佢叫做北大西洋怒脊鯨。咁所以捉嘅時候咧，用嗰個龍蝦籠咧有條繩嘅，其實捉嘅時候咧，好容易就會纏住咗嗰啲嘅鯨魚咧，令到佢哋死亡啦、受傷咁樣。 咁即係主要係佢影響到佢嘅，即係捉龍蝦嘅器具影響到其他喺嗰度住嘅一啲物種啦。咁有冇一啲辦法可以即係繼續去食龍蝦，但係又唔使話令到其他物種受傷害受得咁嚴重嘅咧？係咪有啲建議嘅呢個都？ 係啊，我哋就即係知道大家都好中意食海鮮啊、龍蝦呢啲，咁所以我哋就即係揾咗另一個物種去替代嘅。咁嗰個咧就係嚟自於西澳嘅嗰邊嗰個西澳龍蝦。咁其實佢都係同一個捉法去捉嘅，但係咧當地嗰個漁業咧，暫時嚟講都相對係比較健康比較完善啦。咁佢就唔會話捉到好多其他受絕種威脅嘅一啲物種，咁就亦都唔會好似波士頓龍蝦咁樣捉到鯨魚咯。 係咪可以全面取代嘅？因為有啲人係咪話又話貴啲啊？呢、這個西澳龍蝦，咁你覺得啲消費者會唔會跟咧？又 我覺得其實而家雖然以前大家都吃很多波士頓龍蝦嘅，但其實而家喺街市啊，或者喺唔同嘅餐廳，其實都多咗好多西澳龍蝦。咁當然你話嗰個價錢上咧，其實唔會差好遠嘅。尤其是而家西澳龍蝦嗰個價錢其實開始都有少少下跌咗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當多啲消費者去選擇嘅時候，其實個價錢應該會穩定啲，同埋唔會差好遠咯。 OK， 另外剛才提到除了波士頓龍蝦之外，說譬如青魚、油金魚、比目魚這一類都由原本是不是綠色，即是建議變成黃色，說要想清楚那個級別，這個又為什麼呢？ 其實剛才那幾個物種就之前是未有的， 即是不納入去的，直情是。 是啊，因為我們就即是每一次更新都會揀啲當時比較多人食嘅海鮮。咁以前咧就比較少呢一啲嘅物種，我哋而家就見到其實啲人食日本餐廳多嘛，咁所以我哋就揀咗呢幾個物種就喺黃色嘅。咁但係其實綠色同黃色咧，我哋都歸納為一個叫環保海鮮，都係可以俾市民去揀嘅。 咁但係點解仲要諗清楚？同埋我食嗰陣，我要點樣諗清楚咧？諗啲咩咧？其實係。 哦，其實呢諗清楚的意思呢，就是因為我們都擔心，當如果我們全部都說吃的時候呢，吃下吃下咁又吃到變咗紅色，咁就唔好啦。咁所以黃色嘅就係一個即係相對叫大家可以食，但係就唔好不斷係咁每日都食，食到去絕種咁樣。咁你話我哋去到餐廳或者我哋買海鮮嘅時候點樣揀呢？其實嗰個街咧，那個指引裏面咧，我哋就主要分三樣條件嘅。咁第一就係你當然要睇清楚究竟佢個物種係啲乜嘢嚟啦。冇譬如係大西洋鱈魚，然後原來你食緊其他嘅鱈魚咁樣。咁第二咧就是看看它那個來源地是哪一道來哪一道養這樣。第三就是剛才我講的生產方法，就是究竟它是野生捉的還是我們是養的，那就根據這三樣條件就用那個的指引去選擇一個環保海鮮。 但我見就話就唔係野生竹就先至係有危險嘅喎，可能係話飼養嗰啲都可能係瀕危嘅喎，要留心唔好食咁多喎。係點樣理解？我見譬如好似南鯨、吞拿魚嗰啲，係咪都係話好多都係飼養啊？鰻魚嗰啲好多都係飼養，但係都要留意嘅喎。呢個係咪啊？ 哦，係啊，其實係好多。可能大家會有個誤解，就係咁我唔食粥嘅，食養就一定會好環保。但其實養咧，如果佢養得唔好咧，就適得其反，其實都係會破壞生態。咁第一樣嘢我哋會睇嘅就係究竟佢個魚苗係點嚟啦。咁頭先你講話譬如係鰻魚咁樣，咁好多時候都話養咁啊鰻魚，但其實咧，魚苗咧，佢係野外捉翻嚟嘅，因為暫時係未有一個好好嘅技術去可以人工孵養到嗰個魚苗出嚟。咁但係其實鰻魚咧，我哋睇過好多，即係做過一啲 DNA 嘅研究咧，係市面上嘅鰻魚咧有幾個物種啦，其實都係一啲瀕危或者係極度瀕危嘅級別咯。咁所以其實佢魚苗如果都係嚟自唔可以持續發展嘅一個野外，其實都係唔好嘅。 整體我就想知啊，而家譬如呢啲環保海鮮咧，有冇同一啲飲食業界去傾過點樣推廣多啲啊？你哋又會點樣做呢？ 其實同業界咧，我哋一路都有合作啦。咁但係以前即係相對多，可能係一啲嘅比較高級嘅西餐廳啊，或者係一啲酒店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咧，其實都希望即係出咗呢個最新嘅指引之後咧，我哋呢半年希望可以陸續揾多啲嘅，即係大家日常食到嘅，譬如快餐店啊等等，咁就去同佢哋合作，幫佢哋評估啲海鮮咧。咁直情喺嗰個 menu 上面咧，已經可以標明到呢個係環保海鮮，咁就方便啲消費者去做選擇咯。 好啊，唔該曬黎佩賢，同你傾到呢度。黎佩賢咧就係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可持續發展經理嚟嘅，同我哋講到有一個修訂咗嘅海鮮選擇嘅指引，咁就呼籲大家咧即係唔好食波士頓龍蝦啦等等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見。